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哔哩吧哔哔哩，哔哩吧哔哔哩，哔哩吧哔哔哩。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童，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提到包包呢，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顶级奢侈品牌爱马仕。可是，在帝都的美食界的爱马仕餐厅，你知道有哪些吗？今天呢，就为大家推荐一下帝都美食界的极品，这些可堪称是美食界的爱马仕了。好的，各位小吃货们，你们准备好了吗？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帝都美食之旅。首先我们要说的是下午茶中的爱马仕黑天鹅艺术蛋糕。在机场高速杨林入口的地方呢，与好利来罗红摄影艺术馆在一起，大老板罗红亲手花掉了5亿设计了这个占地12000平米、全北京最大没有之一的下午茶餐厅。人造园林确实很美，一花一叶、假山、原石、鱿鱼、天鹅、服务员，这一切都非常的得当。来这儿吃甜品呢，绝对是冲着米其林3星的甜品厨师去的，超级赞的口味，甜而不腻，入口即化。除了爱马仕级别的360度全景仙境之外，还有米其林3星主厨加持的下午茶，在落地玻璃窗前边吃边看天鹅，还有在这里可以拍得到艳压群芳的美照，不去吃都对不起自己的美和自己的嘴。其实一走进这个餐厅呢，感觉自己首先进入的不是餐厅，而是一个风景区。用餐的地方既浪漫又艺术，桌上铺满了玫瑰花瓣，甜品一人一套的东西还是蛮多的，有甜有咸，小巧而又精致，味道都超级称赞。 这里的人均消费在300元左右，地址呢就是天竺机场高速杨林出口向西200米左右罗红艺术摄影馆当中。如果觉得刚刚我为大家推荐的是甜品中的爱马仕，那么接下来的这个 Capital M 餐厅当然算得上是餐厅楼当中的爱马仕了。 M 餐厅逼格很高，在它的露天阳台上你就可以看得到城门楼子。餐厅是要提前定位置的，千万不要奢望进去直接就可以海吃一顿。餐厅领位的是外国美女，中文很棒，如果遇到这里的中文妹子呢，她的英文也是超赞的，还可以代替保管外套。总之这是一家高大上的餐厅，能在露台吃饭同时看城楼。特别建议大家晚上来这里用餐，晚上灯光亮起来的时候昏昏暗暗的，但不远处的城楼却清晰可见，这是专属于晚上的体验，不同于白天的悠闲。夜晚更多的是浪漫的感觉，情侣约会或者是闺蜜小聚都是再适合不过的场所了。这里的鹅肝细腻柔软而又丝滑，配面包香酥可口，云鳕鱼和牛排的味道也都不错，非常值得推荐。最有名的甜品是米氏蛋白饼，奶油不是很甜，吃多了当然不会腻哦，上面的水果非常的丰富，配上蛋糕吃起来口感会更好。这里的人均消费在370元左右，地址呢就是东城区前门大街2号楼的3楼。现在养宠物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如果允许带着宠物去餐厅的话，那这些朋友自然是大爱了。当然接下来我就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可以带狗狗入内的爱马仕级别的餐厅百好乐西餐吧。这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门口并没有招牌，环境还不错，坐在院子里感觉尤其的舒服。如果去晚了院子里没座位了，那么你只能坐屋里了。可以带狗狗用餐的地方其实并不多，主人们边晒太阳边聊天，小狗狗们可以在小院里撒欢的玩耍，真是太开心了。听说每周日中午还有宠物乐园欢聚场，赶紧去围观吧。推荐一下这里的餐品，风情意面应该算得上是必点的了，有酸有甜还很火辣，真是万种风情感觉。那另外呢，披萨也值得推荐，是那种传统的薄饼的，口味很好，现烤出来的，趁热吃还不错，金枪鱼沙拉挺赞的，分量很足，味道也可以。百好乐西餐吧的位置呢在石桥胡同1号红门，人均消费108元左右，其实确实还不算贵，是东四8条43号。他们家呢没有招牌，大家记住这个门牌号就可以了，东四8条43号。 Yeah. 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领大家品尝京城那些堪称爱马仕级别的美食餐厅。那接下来呢，带领大家去往点心里的爱马仕翼龙小确幸。这家店铺呢，满眼都是最爱的 Tiffany 的蓝色，绿植、铁艺、花卉，反正就是一通狂拍发朋友圈就对了。这里绝对是高颜值无死角自拍的好去处，而这里的点心甜品呢，当然也都是爱马仕级别了，没准在这里还会偶遇明星呢。小乌龟菠萝包是挺有料的，我绝对推荐，拿起来沉甸甸的，感觉肚子里面很有货，馅料满满，吃一口能感觉到菠萝的真实口感，非常的扎实。当然啦，如果是饿了的话，点一份卤肉饭也是不错的，而且这里面的卤蛋呢还是溏心的。翼龙小确幸的招牌就是龙替全家福了，两只虾饺都是满满的两颗虾仁装，豆苗呢很清爽，松露也很浓郁，而流沙包呢咬一口确实是能够流淌出来的，的确名副其实哦。这里的人均消费82元左右，地点呢在朝阳北路朝阳大悦城的6层。接下来我们去日进一片海，可以说这是海鲜里的爱马仕了吧。这里呢曾经被朋友圈一度刷屏的节奏，被一片深海所深深震慑了。这里店铺明亮宽敞，平板点餐，而且上菜速度快，服务员态度也非常好。海鲜吃起来最重要的就是新鲜，日进精选了一片海，并没有滥竽充数，个头大，分量足，贝壳类的呢还都没有沙子，综合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这里除了上菜速度快之外，盘子的体量也是相当大的，数不清的花蛤、扇贝和蛏子，两边还有很多的码得整整齐齐的海虾和皮皮虾，数量超多。中间圈内呢有几只红红的大闸蟹，里三层外三层的各种各样的花式吃法，有香辣的、麻辣的，很入味。提前就剥好的虾肉、蟹肉混合着浓郁的酱汁味料，简直是太解馋了。爱吃海鲜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开始流口水了呢？这里的人均消费在172元左右，地址是工体北路8号院3里屯 SOHO 商场的3层。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品尝美食的地点叫做客从何处来。这是一家客户体验感很棒的甜品店，店面并不大，但是环境非常的安逸，每桌之间呢也都有比较适合的距离，私密感不错，服务员超级周到，店员都是美美的温柔可人。这是一家餐具都是爱马仕的高逼格的甜品店，连旁边一把没有啥存在感的椅子都是阿玛尼的，店门口营造的日本的枯山水， 店里呢却是高冷小清新，又有些日式的紧张感。甜品的话，看得出用料是非常讲究的，抹茶千层脆皮非常的细腻，入口绵软，而抹茶的味道非常浓郁，茶香悠远流长。雪梨柚子奶油蛋糕可以说是相对比较清淡的那种酸酸甜甜的感觉，而草莓米浆是意外的喜欢的，甜香却不腻，口感清爽，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那么客从何处来的人均消费呢？在140元左右，地址是三里屯路北小区北26号楼太古里的北区。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吃火锅，这家店叫做凑凑，凑数的凑，火锅茶西里的爱马仕。这是一家人气爆棚的火锅店，必须得来拔个草，若是赶到饭点来，必定要排好长时间的队。餐厅的装饰呢，调子是暗调的，走中高端的优质典雅的路线，味道超级棒，而且呢还适合自拍哦。菜品名头都很有噱头，好像是在讲故事一样，各种台式火锅吃的是五花八门，而食材呢也不仅限于老北京的涮羊肉，所以在这儿除了羊肉应该吃其他的各种才对。海鲜棒棒糖其实就是海鲜馅肉饼，一种口味是蔬菜的，另一种是纯肉的，口感都很劲道，应该说得上是每桌必点的吧。台式贡丸说实话与海鲜棒棒糖异曲同工，建议二者选一就可以了。鱼豆腐是桃心形状的，看着好看，而且吃起来也很香。当然了，这里的羊羔肉、午餐肉也都可以品尝，麻辣锅底就着香油蒜料来吃是最合适不过的。这里的人均消费呢在136元左右，地址呢就在三里屯路的通营中心三层。 When you were here before, can look in the eye, you're just like an angel.Skin makes me cry. You float like a feather in a beautiful world. I wish I was special. You're so very special.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今天呢，带领大家在帝都里寻找那些爱马仕级别的美食。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梧桐餐厅，这里算得上是融合菜系里的爱马仕。梧桐餐厅是一家融合菜系，分几个不同的区域，装修风格也不太一样。冬天的时候呢，特别建议大家去阳光房，因为那个时候阳光房里会感觉暖乎乎的，然后呢，冬日阳光洒进来，感觉效果特别的温馨，拍照也会很好。老北京的传统小吃驴打滚在梧桐被加入了现代的蛋卷，从而呢使口感更加的脆爽。而墨西哥玉米饼呢，裹上了泰式芒果海鲜沙拉和中国特有的香椿，味道感觉很复杂，而且妙不可言。羊脊肉味道很好，爱吃羊肉串的朋友应该会比较喜欢这道菜的。而这里的烤鸭呢，配菜和蘸料也都很有创意，吃的就是一个赏心悦目。芦荟玫瑰茶是女士的必点品，味道甜甜的，口感很棒，而且颜值也高哦。这里的人均消费在300元左右，地点呢在朝阳区的霄云桥外方园西路6号丽都花园的南门附近。我们说了这么多的餐厅都是可以出去吃饭的地方，现在呢仍然有很多朋友更喜欢回归家庭，喜欢在家做菜。在家做菜当然需要搜罗各种的原材料了，我们下面就来为大家推荐一下菜市场里的爱马仕三元里菜市场。大名鼎鼎的三元里菜市场真的是网红菜市场，这里挤满了从地球各个角落飞过来的最高品质的进口蔬菜、海鲜、食材以及调料。在这里逛逛，也许还能遇到亲自挑选食材的大厨，而且还有各种肤色的老外，摊主们也都会用各国语言进行交流，真是太牛了。地址就在东三环顺源街1号三元东桥的西侧。最后呢，我们给食肉爱好者推荐一下最高端的肉铺，鲜食肉铺算得上是肉铺里的爱马仕了。它呢是北京的第一家专卖澳洲进口牛肉的肉铺，无敌讲究，简直就是肉食动物们的超级体验店。肉的分类非常的细致，都是分割好躺在冰柜里的，会有大厨很细心的为你讲解每一种肉到底都是什么口感，如何去烹饪。它的地点呢在曙光西里甲5号院凤凰汇购物中心凤凰商业街，喜欢吃肉的朋友不妨来这里学一学逛一逛。好吧，今天为大家推荐了很多帝都食品界的爱马仕，不知道哪一款是你中意的呢？当然了，吃胖了千万不要怪我哦。好了，今晚就是这样，明晚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